大家好，我是看潮生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135集，何玉和看潮生的赌局。早晨四点的天台，冬至老老实实的给他师父低头认错。 师父，我错了，我是因为看小说忘了时间才晚睡的。 平时我跟你说的，你是不是从没放心上？ 您说的话我都记得，昨晚是我自制力太差，您别生气啊。 我们这个身份最重要的就是自制和意志，与妖魔对峙稍有差池，他们就能窥见你内心的弱点，趁虚而入。你在分局随时都会面临突发状况，我不可能时时在你身边护着你，如果你带着依赖心理，不如早点退出，也省得我费心去教。 这句话已经很严重了，冬至被训得心头一揪，低着头乖乖挨骂，不敢出声。以龙身的为人，会说这么一段话已经是有点生气了，肯定不会再长篇大论地接着训下去。但他越是不说，冬至反倒心里越是难受。接下来的大半天，他提起精神，将对方教的内容都牢牢记下，又照着对方的要求演示了一遍。龙身矫正了他的动作，又让他自行练习，就先走了。冬至也没敢喊住他，自己练了两个小时，直到肚子饿了才回去，想着等傍晚龙身下班再回去找他吃饭道歉。谁知这两天都跟书特别有缘，冬至刚回去就收到了一个快递，快递里是样书，书名叫《有关部门降妖除魔事件簿》。他在网络上的漫画连载反响很不错，粉丝越来越多，已经突破100万大关。这种时候要是还没有书商狂轰乱炸找他出书，才真是奇事。冬至经过考虑，终于答应出版社。出版社动作很快，他们去银川之前，对方拿到稿子之后就开始排版集结，现在样书就寄过来了，预售也已经开始，不出意外的话半个月后就可以正式上市。冬至原本准备拿到样书就去师父面前刷好感度，结果今天早上被训了这么一顿之后，估摸着人现在应该还在气头上，他也不想再挨训，去龙山办公室的脚步就拐了个弯，下楼去了何玉跟看潮生那里。何玉以前就是天天吊儿郎当的，现在断了腿，暂时不用出外勤，更有理由偷懒不干活了。上班时间肯定在狗窝不是办公室里打游戏，一找一个准。果不其然，冬至一过去就找到了，看潮生也在，两个人一个人捧着一个手机，看潮生估计是跟何玉一队，正被他带着，两个人打得满面潮红，精神焕发。冷不防冬至一开门，他们齐齐抬头，下意识露出惊弓之鸟的表情，再一看是冬至，又整齐地松了口气，埋怨冬至：“ 啊，你怎么进来也不敲门啊？我还以为是老大呢。”“ 我敲了，是你们自己沉浸网游无法自拔。” 冬至把书放在茶几上，那上面被何玉跟看潮生堆满了各种零食和垃圾，还得先扔掉几个盒子才腾出的空位。“ 我电样书出了，先拿过来给你们看看。老钟那份我也带过来了，你们帮我拿给他吧，我就不多跑一趟了啊。”“ 你应该也给老大送一本，他嘴上不说，心里肯定挺高兴的。”“ 拿了，但是我不敢送过去，我今天惹他生气来着。” 冬至摸了摸鼻子。何玉跟看潮生两人原本头也不抬，连个眼神都懒得施舍给他，听见这话游戏也不玩了。“ 哟，你惹老大生气了？不会吧，就你这样还能惹老大生气啊？”“ 什么叫我这样的？那哪样的才能惹他生气啊？我不够格吗？” 他话刚出口，就发觉自己被何玉 带歪了重点，赶紧把话题拉回来。 我刚才路过他办公室也没人，估计开会去了，要不你回头帮我拿给他吧。 嗯，不用，你自己拿过去吧，万一他心血来潮又要训人，我这不上赶着触眉头吗？ 这是很有可能的，老大被冬至惹毛了，肯定正愁没人出气呢。 听说你拿我跟刘清波拜师的事儿开赌局，赚了一笔外快呀。你说我要是跟师傅说，他会不会让你把这笔钱上缴啊？ 看潮生当时压的是刘清波，后来当然收钱了，此时一听就跟着起哄。 啊，对，告发他，让老大收拾他。 你到底帮哪边的？ 嘿，帮理不帮亲。 去去去去去，我看你就是想浑水摸鱼。 何玉挥挥手，果断抛弃游戏，揽过冬至的肩膀。 哎呀，不就是送本书吗？ 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 不过你得告诉我们，老大那时候怎么就突然愿意收你为徒了？听说你们还是在山洞里私相授受的。 啊，什么叫私相授受？注意你的用词啊，我们又不是乌梅苟合。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，我们跟宋局打赌啊，他非说是老大主动收你当徒弟的。可是我觉得是你苦苦哀求，直到老大心软的。哎，你快给我们透露一下答案呗。 你居然还跟宋局打赌，赌了多少？ 1000。 那你输定了。 啊 啊，真是老大主动提出授徒的？ 当然了。喂，你俩什么表情啊？认识这么久了，我请你们吃了好多顿饭，你们居然都打赌不压我赢。 这个不是不压你，而是在你之前已经许多人想要拜老大为师，可是没有一个人成功过，所以我们很难相信像老大那么难搞的人居然会有人能让他破例。 那说明我足够优秀啊。 说这话你心虚不？别说刘清波了，之前还有好几个家世能力都不比刘清波差的，但老大也都没松口。你敢摸着自己的良心说你自己比他们强吗？ 废话少说，臭鳄鱼，都怪你怂恿我压他输，你还我血汗钱。 看潮生忽然揪住何玉的衣领猛力摇晃，何玉被他勒得直翻白眼吐舌头，面对突如其来的内讧，冬至哭笑不得，赶紧上前制止。 喂，你们居然还敢跑去跟宋局打赌，是不是生怕宋局不告诉师傅啊？ 何玉被看潮生一顿折腾，好不容易从魔爪下挣扎出来，头发已经被整得跟鸡窝似的，脖子脸上也多了几道抓挠痕。 哎呀，老大这是怎么了？那么多优秀的人都不收，看见你居然就开窍了。 我觉得你们一直搞错了方向，你们怎么就觉得一定是越强的徒弟师傅才要呢？ 啊，难道老大喜欢调教系？ 你们想啊，徒弟徒弟不就是拿来教的吗？如果自己已经形成了一套体系，就很难再接受新的理念新的东西，那师傅教起来不也就事倍功半吗？像我这样就像一张白纸，师傅想怎么教就怎么教，吸收起来不比那些能力强的人要快很多吗？ 那他怎么不干脆收个小孩子呀？不是吸收得更快吗？ 何玉聪明一世，在这上头偏偏一时转不过弯，看潮生又是一爪子拍过来。 你是不是蠢？老大成天那么忙，哪里有空陪小孩子玩？ 哦，对哦，哎，我怎么一开始就没想到这一层呢？白白浪费了1000块。 2000，还有我的那1000，我不管，你必须还我。 愿赌服输啊，你自己要压我的，难不成我逼你啊？只能说你智商低。 你说什么？你 看潮生大怒，直接化语言为暴力，直接扑上去。办公室又一次沦为战场。 哎，你给我下来，我动手了啊。哎呀呀， 钱！ 记得帮我把书送过去啊！ 办公室里鸡飞狗跳，没人理会冬至。刚看见他们打架的时候，冬至还会吓一跳，赶紧劝架说和，现在已经完全麻木了。这俩人三天一小打，五天一大打，完全是家常便饭，估计龙身都懒得管他们了。 好了，本集就到这儿了，记得订阅收藏，下期见，下期见。